I'm going to show you some objects, and then you can show me where they are. 我而家俾啲物件你睇，你要用手指翻俾我睇。我而家俾啲物件你睇，你要用手指翻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envelope is. 你用手指个信封俾我睇。你用手指个信封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key is. 你用手指条锁匙俾我睇。你用手指条锁匙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razor is. 你用手指个梳刨俾我睇。你用手指个梳刨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glass is. 你用手指个杯俾我睇。你用手指个杯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pencil is. 你用手指支笔俾我睇。你用手指支笔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phone is. 你用手指个电话俾我睇。你用手指个电话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watch is. 你用手指隻表俾我睇。你用手指隻表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scissors are. 你用手指把铰剪俾我睇。你用手指把铰剪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comb is. 你用手指个梳俾我睇。你用手指个梳俾我睇。 Show me where the glasses are. 你用手指副眼镜俾我睇。你用手指副眼镜俾我睇。